子之众生，就众其自身不作福业，佢十方如来所有功德，就悉与此人。佢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一常与诸佛啊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就如恶他罪，同处分修，永无分散。他如果能令错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不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加戒自成加戒。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别字嘅第四科啊，即系同佛功德，就说明凡持此咒嘅人都系同佛一样嘅功德啊，所谓与佛咧同一处，与佛咧同功德啊，与佛咧同处分修，咁啊叫做同佛功德。咁啊，此诸众生就系属于呢个持咒之人，唔系一位两位啊，发心持此神咒嘅人就好多，咁啊叫做诸众生。现在佛同阿难讲啦，佢话此一类嘅众生，即系持咒之人。佢话众其自身啊，佢话众子佢自己佢不作福业，佢唔做啊呢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佢唔修呢个布施功德，但系并不是代表佢咧好似冇咗功德喎。但系由于佢发心持持神咒啊，咁啊十方如来所有功德都悉与此人啊。好似世家为父母者，咁啊佢两夫妻啊，咁啊营营役役，咁啊佢发财去搵钱啊，佢为乜事啊？固然希望眼前生活好啊，咁啊亦都为佢呢个儿女所谓日后打算，但系有一个条件，咁啊自己个父母积聚多多个财宝啊，固然系俾自己呢个肯定嘅。但系亦都要自己听话，咁就为要孝顺父母。咁如果自己咧系个叛徒啊，系个五逆子咧，咁父母嗰啲财产都未必俾自己啊。咁如果父母落心将嗰啲财产啊俾佢自己嘅儿女，但系佢呢个儿女亦都好听话、好乖啊，咁顺呢个父母嘅教导去为人咧。咁啊，呢个父母梗系欢喜啦，咁啊，嗰啲财产啊，梗系俾佢啦，咁啊，佢先至有资格啦嚟到承受呢个父母嘅财产。嗱，咁啊，十方诸佛嘅亦复如是啊，佢行菩萨道，咁啊，发愿度众生，所以佢所有嘅功德咧，佢都回向一切众生啦。但系由于众生苦恼，未能依佛的教导去修行，背尘觉啊，所以就未得受用佛的功德发财。嗱，咁啊，现在行者能够一心持止，未为失佛所说的神咒啊，咁啊，依咒修行，内忘身心，外忘世界，能与理相应，咁啊，等于话够资格啊。够份量，咁啊承受诸佛嘅功德啦，所以话十方如来所有功德啊，都悉与此嘅持咒之人，咁啊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咁多个不可说不可说之物，佢常与诸佛同生一处，就功德无量，如恶他罪啊！咁啊因为十方诸佛所有嘅功德。咁啊，即皆回向众生，而众生正持此咒依个修行，咁啊能够背觉，能够背尘觉啊，咁啊与理相应，咁啊所以亦都为佛咧所加持，为佛依所护念，所以就是生生世世啊，咁啊经过恒河沙。阿僧祇不可不可说别咧，咁啊常常就与诸佛系同生一处，与诸佛咧 是同宗德，那么亦都与诸佛呢是同事分修，就好似乜呢？好似一个恶他罪啊。那么恶他罪是一种果名，那么这种果只荒芜呢，所以不乖。那么他一次即是一个定啊，那么梗是呢有三个果的，不会多，那么亦都不会少啊。那么就譬如此的持咒之人与佛呢是不相离，所以第一与佛同处啊，第二是与佛同功德，咁啊第三呢就与佛呢就同分修，咁就好似呢个恶家罪果一样啊，咁啊一定呢就结三个果嘅，嗰个同处分修就永无分散啊，直至到明治为终，到究竟成佛。都不离于佛，佢话事故能令破戒之人，咁啊戒根清净，嗱咁啊戒就系有根本戒，有思力戒，只话犯嘅破戒咧，就唔论你破根本戒或者破呢个思物戒啊，咁啊若是话能如持此咒，以呢个咒加持力故啊，令呢个破戒者嗰啲罪咧都息。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和尚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和尚戒自己本身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戒咁啊，又或者呢个戒师，佢就清净持戒，丝毫无犯啊。但系呢个受戒者咧，佢唔知食，咁啊亦都未必得戒啊。咁啊，如果有呢个情形，咁啊能够自成众主大佛顶神咒啊，咁啊自然就会得戒啦。佢话未得戒者就令其得戒，嗱未精进者。令得精进，假如一心持咒啦，咁啊当然都系属于精进啦。嗱，无智慧者就令得智慧啊，嗱，冇智慧嘅人，咁啊当然佢呢个自心咧都系昏暗啊，属于呢个愚痴，所有办事咧不明事理啊，咁啊专一就为师，绝对就唔系为公啊，呢啲属于无智慧之人。咁啊，若是佢能够发心持止啊神咒之故，咁啊以呢个神咒力故，使佢心静开朗啊，咁啊烦恼消除，咁啊当然呢个心光智慧显发啦。所以无智慧者就令得智慧，嗱不清净者就速得清净啊。等于话咧，佢即使犯咗戒啊，咁啊佢身心都唔清净。若是话能持此咒啊，念到一心清净之时，咁啊得到补偿从前啊所犯种种嘅过错，令佢得到清净。若是话不持斋戒，嗱咁啊平时咧佢又唔持斋，咁啊等于话犯咗呢个杀生啊，或者系食肉戒咧。咁如果佢要发生一心持止嘅神咒啊，当然佢有个惭愧心啊，佢能断烦恼，当然佢就唔会再犯呢个斋戒啦。佢话自成斋戒，个阿难是善男子，持止咒时，切犯金戒就依味咒时持咒之后，中初戒罪无问轻重，就一时消灭。佛众经饮酒食啖五身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光天仙鬼神都不相为过，个赤脚不净破弊衣服，一行一事即从清净，众不作行不道场，你亦不行道，众持此咒还同入禅行道功德无有二也。佢若做五逆无间重罪，及之比丘尼四气的法器， 纵此咒语如是重义，犹如猛兽，吹散沙聚，即皆灭除，就更无涂鸦。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别字嘅第五科啊，名为能如净嘅业障，就系个身口所作嘅恶业，就能如相正道，能如相生天，亦都能如相为人啊，可以话决定堕于恶道。咁啊，若是佢能够发心持此大佛顶首灵验神咒啊，以呢个神咒力加持之故，咁啊能除一切身口所作嘅恶业，咁就叫做咧能净业障。咁话安啊，即是善男子，嗱咁佢能够发心持咒咧，当然属于善男子啦，但系亦都包括善女人啊。若是有女子能发心诵此神咒，亦都系个善心之人，佢话善男子，佢话持此咒符，嗱咁佢发心持此呢个首灵验神咒，佢话必犯金戒就依味咒符，呢个等于话咧，假设佢做咗呢个破戒之罪，咁佢乜嘢时候做咧？佢就依味咒符啊！佢在于未曾受持此个神咒之前，不过曾经咧犯咗呢个禁戒，咁啊等于话属于过去之罪啦。啊，佢未曾发生啊受持此个神咒之前啊，假设佢都犯咗呢个禁戒，就属于呢个以往之罪。但系持咒之后啊，佢知得自己咧，咁啊从前所作都系犯戒之事。咁啊，現在佢就發心持咒啊，即係等於話咧，佢想咧補償。咁啊，從前所犯呢個犯戒罪嗰種嘅罪孽，所以佢就發心持咒啦。所以持咒之後啊，自從佢發心，咁啊持此呢個神咒之後，咁啊以呢個神咒之力，加上佢自己啊，所謂一心一意咧，去受持就纵破戒罪，啊无问轻重啊，都一时消灭啊所有从前破戒嗰种嘅罪孽，无论佢所犯嘅系轻戒定抑或重嘅根本戒啊，由于呢个神咒力故，一时都将佢啲犯戒罪咧消灭。啊，纵经饮酒就食散五身，种种不净，佢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都不相为过啊！嗱，凡系佛经，咁啊，包括此一部《楞严经》向下咧，咁啊，亦都有咁嘅经文啊。佢话如果饮酒或者食呢个五种新菜，乃至种种不净，或者食其他所谓肉类，咁啊，变成诸佛菩萨。乃至嗰啲诸天鬼神、护法殿神啊，都离开佢嘅，都嫌佢臭味啊！咁啊，等于话就唔扶持佢啦。嗱，但系始终咧，佢话纵经饮酒，假使呢个人饮酒，或者亦都食散呢个五根，乃至到呢个种种不净嘅行为，嗱，咁啊，一切诸佛菩萨啦。金刚天仙鬼神都不将为过啊，都唔会怪佢啊，反而仲扶持佢。点解咧？就纯粹啊，由于呢个智男子，佢一方面自己咧有一个惭愧心啊，咁啊知得过去饮酒、食五身乃至种种不正嘅行为，属于咧系过，属于咧一种咧罪过。亦都属于一种咧唔正常嘅生活。嗱，咁佢现在能够发心，咁啊纵持呢个大佛嘅神咒啊，咁啊以呢个神咒之力，就可以咧将过去种种唔正常嘅生活行为咧，嗰种罪过都消灭啦。所以到此咧，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都不将为过。唔会咧，去怪呢一类从前咧犯咗错误，即系饮酒食五身个人，等于话亦同样咧 去扶持他，呼他的法，这些完全由这个神咒力消灭他呢所犯这个过误，变成清净，这个切削不净的破壁衣，一层一字的即同清净。那么假如有女人他所着的是不干净，或者那些破烂的衣服，那么总之呢就不干净的，但是若是他重视此的神咒都变成清净，他说一行乃至一字都是同一清净一样。他说送不作行就得入道场，亦不行道，他重视此咒都还同入场行道，功德都无有二也。他说假如有女人他亦都不作行，即是呢不依照上文所讲的种种方法建立这个坛场，那么他亦都不入这个坛场里面呢，那么他用功，他亦不行道，若是能够重视此咒，那么等于说呢他如随之之他能够重视此咒呢，此一个人就还同入坛，还同呢行道，种种的功德是没什么两样。他说若做五逆，那么五逆呢就是五种的逆罪，即是自父自母自阿难，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名为这个五种逆罪，那么在家出家都可以犯的。那若是说单是指出家人呢，就变成了七逆，除了这五种之外呢，再加上自和尚，即是杀害自己的亲教师，或者自阿姐，即是杀害自己的鬼下师，咁就明白佢嘅七逆。咁啊，现在不论啦，五逆又好，七逆又好，咁啊，一种咧最重嘅罪，咁啊无间嘅重罪啊，嗱无间重罪咧，即系五种无间嘅罪业。嗱，咁啊边五种无间嘅罪业咧？第一种就去果无间啊，就系话呢一类众生。如果做了这个五逆十恶之罪，那他那次去世呢，那次就即刻呢堕于这个地狱受苦，那就去了无间。那第二个仍无间呢，在这个地狱之中一个人受罪，可能亦都遍满地狱，那么无量这么多个人在这个地狱中里受苦呢，亦都人人呢身形遍满地狱受苦，彼此呢就不相妨碍啊，咁啊佢哋亦无间。那第三个时无间啊，就佢受苦嘅时间咧好长啊，动不动就讲几多劫数嘅。嗱，咁啊第四个命无间啊，就系佢受苦，咁啊受到极点啊，等于话受苦咧受唔了咁苦啊，人都死咗啦。但系佢嗰次死咗，嗰啲热风一吹佢又生啊。咁啊，生咗又受苦，受到不能再受，咁啊又死啦，死啲又生啊，咁啊，于是呢个生命咧，生生死死啊，随死就随生，随生又随死，咁啊，以其中间咧受呢个地狱之苦，咁啊叫做命无间啦。咁啊，第五就叫做受苦无间啦，佢所受嗰啲苦咧，亦都冇间断嗰啲苦嘅时间。以及受苦的刑具都无有间断，那么叫做五种呢，叫做无间罪业。那四气，那么即是呢人道杀妄，那么若是出家者犯了呢这个人道杀妄这个四条根本界或者其中之一条，那么日后堕于这个地狱中的受苦，咁啊，即使現生咧，佢未去世啊，只要犯咗呢四條根本戒，乃至其中之一條咧，都永為佛法之所憤氣啊，唔會入呢個真道之中，咁就名為佢嘅氣。咁啊，因為一共有四種所謂人道殺妄啊，就名為佢嘅四氣。嗱，咁啊，八氣咧就係單係指呢個比丘尼嘅五戒之中。 除咗原有呢、这个人道撒网啊，正道根本界从嗰啲南宋出家相同之外啊，佢另外仲要加多四条，所谓速发受除呢四种呢，亦都成为啊呢、这个重罪。嗱、啊，乜嘢叫做速呢？速呢就系、是、触摸，就系、是、以呢个欲念之身嚟到触摸呢个男子啊，任何身中一部分。咁啊，都係屬於犯重戒。嗱，八咧就係、是、有八種字都變成重戒嘅，即係以呢個欲念之心嗱，觸摸呢個男子之手，觸摸男子嘅衣服，咁啊，觸摸呢個男子啊，咁啊，入到咧呢個冇人嘅別處地方，或者以呢個肉身同呢個男子共臨。或者以肉身同呢个男子共说话，或者以呢个肉身咧与呢个男子咧同行啊，或者以呢个肉身咧与呢个男子咧彼此互相依附。咁啊，呢八种事能够满足你自己嘅心愿嘅话咧，都系成呢个重嘅波罗罪。嗱，咁啊，受咧就系、是、隐藏咁解。就是如果知道同罪啊，那犯了重罪，那你将它隐藏啊，你不将它发露于大众忏悔，行这个报杀的仪式，那你自己知道不将它隐藏，那也都是犯这个重罪，也是属于多罗二罪。那最后就叫做除，所谓除呢，就是除信这个大真，共辟之食。就是为这个大僧所举，他未作这个共事之法者，不能够随顺于大僧，那么也都是属于犯这个重罪。那么所以比丘就只有四根本戒，而女众出家者就因为他自己这个业障特别深重，而女子这个情欲心也都特别重，所以佛实在这个人道撒网之外呢，那么再加四条，那么共成呢就八条。那无论四与共八都名为叫做弃啊，弃呢犯了此中这个重戒，全部或者任何之一条啊，都永远被困于这个佛法之外。因为僧者就是众也，那么将他摒弃离开这个大众啊，不能够与这个再同大众共一次修学，那就名为叫做弃。那又在这个五分律里面讲啊，若是犯了这个根本戒者，好似乜呢？就好似一口针啊。咁啊，个口针呢，那个上顶呢就穿线嘅，咁啊呢个孔就好细啦。咁啊，如果这个人啊犯了这个根本戒呢，就好似个口针啊，佢断咗个鼻啦，即系穿线嘅地方咧崩咗，你仲点可以穿线呢？咁就譬如啊，若是呢个人犯咗呢个根本戒，佢就好似一个人浮命尽一样，再可以活啦，亦而同呢个石破咗，不能够再合啦，亦而同好似呢个多罗树心断果，唔可以再生，永远为呢个佛法之所弃，咁就名为叫做咧四弃，或者咧叫做八弃。咁啊，众子就语嗱，咁啊，无论男众出家或是女众出家，咁佢犯咗呢个四弃或者八弃。咁啊，依小乘嘅大律嚟讲咧，就系冇得补救噶啦。咁啊，就肯定咧堕于呢个地狱。所以呢个小乘戒咧，佢就别解脱戒啊，就系个别解脱。任何人受咗戒之后，如果佢持戒不犯啊，咁啊个别咧嗰一个持戒嘅人，佢咪得解脱咧？因戒生定就因定得慧啦。咁佢就断烦恼，就了生死啊！净阿罗汉，所谓此根初解，就先得云空啊，再得罗呢个三界受生死。 咁就叫做別解脱，個別咧修行戒法，咁啊個別咧就得到解脱啦，咁啊真真正正做到咧，咁啊各人食法就各人飽啊，咁啊如果犯罪者咧，咁啊亦係佢自己個人咧就受罪。好似在呢個小乘戒律嚟講咧，如果破咗呢四條根本戒嘅全部，或者其中之一條啊，咁啊的而且確就永為佛法之所摒棄。嗱，咁啊，但係現在我哋所講此一本咧，叫做《大佛頂寶靈嚴經》啊。咁啊，其中此處所講呢個《大佛頂寶靈嚴神咒》啊，咁啊真係咧功德係不可思議。咁啊，即使呢個眾錯戒罪啊，咁啊都可以補償，都可以消除我哋呢個罪孽啊。所以話若有比丘比丘尼四氣八氣，佢能夠重此咒語，咁啊一心一意啊，咁啊重持此個大佛頂神咒，因為如是嘅重罪啊，好似乜咧？佢能夠消滅無形，取得呢個猛風，咁啊吹散咗佢一堆沙，當然係好容易啦。佢話即間滅除，都更無毫髮咁多咧留下嚟。咁啊，點解大乘佛法佢就可以啊？咁啊，能夠破我哋種種嘅犯戒罪咧？咁啊，因為大乘佛法就論心啊，我哋做罪業就係呢個心去做，我哋呢個心咧唔起呢個罪業嘅妄念咧，我哋肯定就唔會啊，咁啊做呢個種種唔正常嘅罪業。嗱，咁啊，既然我哋犯罪，是由呢個心去做啦，咁我哋懺悔啊，咁亦都係由我哋呢個心咯。所謂一心就無二念啊，我哋起心去犯罪、去犯戒，當然我哋呢個心咧就冇曬呢個道念啦，咁肯定就唔會去持咒啊。咁啊，若是我哋現在發覺自己咧係一個犯戒者，自己係一個永為佛法之所摒棄嘅人啊！只要我哋能夠在呢一個時候知得自己咧，都係一個罪孽之心啦。咁你將我哋呢個惡念、呢個犯戒之心咧，咁啊轉過來，咁啊以一個懇切至誠之念啊，以一個清清淨淨嘅心念，咁啊持此個大十頂首靈嚴神咒。你若能一心持咒，當然此心就唔會再做呢個罪業啦，唔單話唔會做罪業啦，你心心念念都係神咒，時時刻刻都係神咒啊，行住坐卧都係神咒啊，咁啊以呢個神咒之力咧，就可以破除我哋呢個犯戒罪啊，以我哋身心清淨，日後就唔會再因為犯戒而墮落啦，所謂犯罪由心，懺悔持咒亦都係由心啦。所以我哋一心持咒，能消滅眾錯戒罪，就好似呢個猛風，咁啊將呢一大堆沙吹滅於無形，同樣嘅道理。咁話阿彌佢若於眾生從無量無數劫來，所有一切輕重罪障，從前世來都未及懺悔，我哋若能讀誦書寫此咒，身上帶持若安住處，莊澤圓滿，不如是職業，是由康消滅，得果皆得，如無生忍。咁啊，此一段經文嘅結字嘅第六波，名為叫做能除足業，就係話如果我哋持咒啊，能滅重罪，得正無生忍，所以佛話阿彌。咁啊，若有眾生，咁啊有啊類人，咁啊從無量嘅無數劫來啊，所有係輕重罪障。嗱，咁佢人之所以為人啊，亦都係由多生多劫以來啊，咁啊佢做呢個種種罪業，所以六道輪轉，或者地獄惡鬼出生，又或者為天為人為阿修羅，咁啊總係離唔開呢六條路啊。佢從無量無數劫來，數唔出咁長嘅時間啦。咁啊，佢為六道眾生之時， 所有一輕的重的罪孽，他的從前世來的未及犯罪，他自從前世做這個種種輕重罪孽以來，直到今生他做人，他都未及犯罪，他從來都未曾及罪過。但是他現在今生為人，他總算有些善根，他總算有些福報，他總算與佛有緣，咁啊遇到佛，啊或者在佛滅道後咧，佢遇到呢個善知識啊，咁啊為佢講解出一部《楞嚴經》，以及呢個大十點神咒嘅功德啊，咁啊佢由於發心，佢話若能讀誦，或者讀此咒，或者過倍啊係誦此咒，咁啊師者此咒，咁啊或者佢又唔能夠讀。不能夠誦啊！佢根本就唔識字啊！咁你教都教唔到啊！咁啊點咧？佢就用個手啊，去書寫呢個神咒，就心上帶住，佢放喺佢個身上，或者放喺個袋裏邊咧，咁啊帶住呢個神咒，就若安住處啊，或者安喺咧佢所住嘅地方呢、這個清淨之處。佢話莊澤嘅原本啊，嗱咁啊，莊咧就係一條天莊，嗱澤咧就係天莊裏邊咧，咁啊其中一個家宅，即一間屋啦。嗱咁啊，原本咧就係屋裏邊啊呢個花園，咁啊即係等於話呢一條天，或者咧係一間屋裏邊嘅原本啊，咁啊我哋都帶到，或者掛到，或者放到。呢、这個大十點神咒啊，咁啊，像呢個神咒嗰個加持力高，佢話如是嘅職業都完全消滅啊，將無量無數劫以來所有一切嘅輕重罪障啊，以及咧一向以來都未曾懺悔嘅嗰種嘅職業咧，一齊啊都像呢個神咒之力。消滅曬啦，好似乜咧？佢話油湯都消雪啊，嗰啲滾水嘅湯啊，咁啊倒落嗰啲雪，咁啊發展唔溶啊，倒啲滾水倒到嗰個地方咧，嗰啲雪就溶到邊一處啊？喺同時，所謂不分邊後啊，就説明我哋若是係重此神咒，施捨此神咒，帶在身上，放在呢個莊澤原本啊，都可以即。这个神咒之力啊，将我们多生多劫的业障消灭。不单是消灭业障这么简单啊，我们若是能继续坚持，那么持此神咒，既然是罪业早已消灭，我们现在再藉这个神咒之力啊，我们以这个清净的身心去诵此神咒，能够破尽我们这个烦恼。使我进入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如来藏性啊，他说不久呢，没几耐，不斋说这个无生法忍，即是明心见性啊，超凡入定，永断这个生死轮回。不复是阿难，他若有女人，他未生男女，欲求孕者，他若能自心忆念之咒，或能身上拜出色相多波山罗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不求长命者，不即得长命；欲求果报，福圆满者，福德圆满。不身命积力，都亦复如是命中之后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就必定不生，天地下贱啊，都何复杂嘢？咁啊，只一段经文。就是第二个第七波，名为能满众愿，即是你所求咧，即皆满你心愿。不复是阿难，佢若有女人啊，咁结婚之后，佢就未生男女。嗱，咁啊一个家庭里边咧，咁啊结咗婚，咁啊原则上啊，若是知道呢个家庭嘅气氛比较咧嘈吵下。熱鬧下嘅咧，咁啊當然就有呢個下一代啦。啊，咁啊若是有一類人啊，女子，咁啊佢未曾生育呢個男女嘅，當然佢哋欲求孕者，佢想自己都懷孕，咁啊有呢個下一代。 咁啊，等於話咧，用盡方法都冇法子得成所願啊！所以有人教咗，就要重此神咒個藥文至心啊！嗱，呢個至心兩個字就好重要嘅，一心至心至誠啊！呢啲咁嘅字眼咧，可以講係唔單話重要啊，亦都可以講係決定我哋所求啊是否滿意。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若是我哋所求合理的又能够满我哋嘅心愿咧，你持咒念经念佛拜佛之时啊，你一定要至心，一定要虔诚，要一心啊，要恳切，先至可以有缘皆满啊。咁若是你唔能够至心，唔恳切，唔至诚，唔专一啊，咁你嘅愿所求，未必能够达到，所以若能至心，就忆念啊，知道呢个时候，就或能身上带出积攒咗波山罗者，咁啊，即使或者佢唔忆念而持持咒咧，咁啊，亦都可以在佢嘅身上带出个积攒咗波山罗神咒，咁啊，像呢个神咒之威力啊！咁啊，破除佢呢个业障，咁啊，便生有福德，能享受啊，有智慧，能办事。所谓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嘅男子或者咧系女子，能够满佢呢个心愿，不求长命者就积得长命啊。咁啊，有类人或者福生杀业重，咁啊，或者即使食肉之时，佢嘅手法残忍啊，令到对方的畜生呢，咁啊死得呢好凄惨。所以即使今生呢去为人之时，咁啊佢嘅寿命就一定系短啊。咁啊现在佢想长命啊，有乜办法呢？咁啊也只有持持个大十顶神咒，佢话求长命者呢就积得长命，以神咒之力，咁啊破除你畜生杀害众生各种的冤孽欲债啊，咁啊因此你今生就可以得长命。嗱，欲求果报就速圆满者，速得圆满啊。嗱，始终个果报咧，就当然就唔系话属于咧，佢要得到呢个速世嘅正果。咁啊，因为根据呢个前后嘅文字啊，佢都系想希望今生为人，而得到咧呢、这个好嘅享受，所以欲求果报咧，属于呢个福利呢方面，即系等于话佢嘅生活一切嘅享受都得到好咁解。佢话欲求好嘅果报啊，增加你自己呢个享受个福利咧，速得圆满嘅。你若是能持咒啊，可以令你速得圆满。佢话生命食都越服如是啊，若话你想呢个身体健康，咁啊叫做身，你想呢个寿命长，咁啊叫做命啊。啊，你想你呢个颜色呢、这个肉体咧系五官端正，咁啊叫做色。啊，若是你想身壮力健啊，咁就叫做力。所以亦服如是啊，亦服咧要持此神咒，就可以满你所谓身、命、色、力各种嘅心愿。佢话命中之后就随缘往生啦，咁就临命中时，咁啊你想生到边个地方咧？咁啊随你自己个心愿。佢话命中之后，咁啊随缘往生。咁十方国土啊，咁啊在呢个十方国土之中，咁啊你想生到边个国土？生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就抑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抑或生到兜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咁你因为持此神咒之故，咁啊随你自己嘅心愿，于十方清净国土之中，你中意生边处，咁啊一定满你嘅愿。嗱，咁啊既然佢唔能够啊发愿，纵持此咒，升到十方呢个清净国土啦，当然就必定不生十边地下善啦。再唔会生咧，所谓嗰啲偏僻嘅地方，嗰啲冇文化嘅地方， 嗰啲野蛮嘅地方，咁就边地啊，或者伸到呢个下边嘅地方，就冇咁嘅机会。呢个上帝咧系神造嘅力量，你既然伸到十方清净国土啦，咁就边处仲会伸呢个边地下边呢？咁啊，何况隔境？嗱，咁啊，既然连边地下边都唔伸啦，你仲边处会堕落变成杀形啊？即系地狱或者饿鬼或者畜生，咁啊叫做杀形，当然更加就唔会伸啦。咁啊，阿难个弱猪国土啊，周现坠落，饥荒逆例就画服刀兵，客难逃生，就兼于一切压难之地。佢话舍此神咒，定诛尸体，划切遮墙，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施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国安泰，划各国安所居宅地，第一切凶恶就即皆消灭，安民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齐有施咒。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和丰恩，自召安乐。佢亦服民镇一切恶兵，除荒变怪，坐上得起，人无烦扰，扭下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恶梦。阿难，自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兵，二十八块恶兵而为上首，特服有啊八大恶兵。以为其主，佢作种种嘢出现世事，就能生众生啊！种种灾异有始就地，就即皆消灭。佢十由从成设界地，诸恶灾场永不能入，此就属于劫。而个八科之中呢，系第八科，即系最后一科，名为佢就能赴国界啊，就纵持此个神咒。咁啊，一切个鬼神都保护呢一个国家，咁啊，令到呢个国家咧冇呢个种种嘅灾难，咁啊，名为咧叫做能护国家。嗱，呢一段经文咧就好长，咁我哋现在已经读咗啦，咁啊，下午咧先至将呢段经文咧，咁啊，一句一句嚟详细解释，咁啊，向下文唱。就付于下午。